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04集，生日成长记录录像。一条微博似嘲似讽，还放了几张图片，正是穆小鱼鱼做的对比图，上面还有非常专业的分析。这条微博被秦宇的粉丝买了热门，秦宇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有热度的博主，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了10000多条评论。这么大的动静，经协官方的人自然也看到了。 我看了，好像确实存在抄袭。 负责经协官博的几个人面面相觑，就是不知道谁才是抄的那个。 现在怎么办？我记得去年魏大师好像就说过秦宇抄袭，所以没有收他做徒弟吧。 另一人脑子里灵光一闪，忽然想起了这件事。这件事事关魏大师跟他的徒弟，负责官博的这些人不过就是普通成员，这件事影响太大了，几个人不敢擅自做主，只能去联系魏大师。倾斜眼红情染的也不少，尤其是对方成为了魏大师的首席大弟子，无数人想把这件事闹大，落井下石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很快就传到了戴然耳里。上次表演赛之后，戴然在小提琴协会的地位一落千丈，他最近2天心情都不太好，直至今天晚上的劲爆消息传出来。 戴老师，这件事确实太过巧合。 身边的人微微思索了一下，低声开口。 不过秦宇比秦冉先发表一年，这就是事实。 戴然笑了一声，眸光挺冷的。 那秦冉要是一年前就能做出这样的曲子，何必到今天才来惊喜？ 这句话一出，戴然一党的人都不住地点头。这样出色的音乐，一般人做出来恨不得天下皆知吧，哪里还有藏着掖着一年才慢悠悠地放出来的道理？戴然显然也是这么想的。这件事如果是真的，对魏大师的信誉跟地位显然都是很沉重的打击。他直接拨打了秦宇的电话。这件事有几个小时的发酵，秦宇一直盯着，惶恐不安。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，他差点跳起来，不过还是按捺住自己，去阳台接了电话。 喂，老师。 微博上的事情你知道了吗？不用害怕，你只要告诉老师，乐谱是不是你一年前做的，有没有什么证据？ 戴然的声音很平稳，显然是相信他的。这句话给一直不安的秦宇打了一针强心剂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着楼下走动的学生，定定地开口：“ 是我，我还有手稿。” 手稿看得出来是旧物，是最好不过的证据。魏家，魏大师刚回来，最近汪子峰要去 M 州，魏大师在帮忙疏通程序。最近2天都是到9:00才回来的。 孙少爷今天的进度怎么样？ 回到家，魏大师脱了外套，接过了海叔递过来的茶杯。 啊，今天不错，已经在试图管理一些小生意了。 提到魏子航，海叔的表情也缓了很多。魏子航暑假的时候就突然改过自新，要回来接受家族培训，一直闭关到现在，基本上都是海叔陪着他。也因此，这2个月海叔没有跟在魏大师身边。魏大师略微点头。也因此，这2个月海叔没有跟在魏大师身边。魏大师略微点了点头，坐到餐桌边吃饭。金邪的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打过来的。海叔去沙发边接听。本来笑眯眯的和缓表情一顿。魏大师按了一下太阳穴，然后伸手端了一碗汤，慢慢的喝着， 感觉到海叔的表情不对，他不由抬了抬头，眯眼。 怎么回事？ 他放下了碗。 老爷，确实有件事。 海叔皱了皱眉头，把微博上的事情给魏大师简单的说了一遍。魏大师听完，啪的一声把手中的筷子甩下。他让人把秦宇粉丝那条微博翻出来，一眼就看到了下面人的评论。 竟然还是惊邪的高级学员，一人血书求惊邪将他除名， 二人血书，我去，惊邪是疯了吧，这种人也收，简直就是小提琴界的耻辱，心疼秦宇小姐姐。 因为他是魏大师的徒弟，他就能无所畏惧光明正大的抄袭了。 听说还是魏大师的徒弟，魏大师您出来说几句。 事情经过一晚上的发酵，愈演愈烈，魏大师气得饭也吃不下去了。那乐谱是谁的，他能不知道？ 老爷，我们去找秦小姐。 海叔低声开口， 让他把他的手稿发出来就行了。 他哪里有手稿？ 魏大师按了一下太阳穴。秦然以前根本就不知道他那些手稿的价值，也是他成功的太容易了，这也是他身上的一个缺点。 那些手稿他几乎都是随手乱丢的，达不到完美就随手丢了。 因为秦然大概自己也没有想到，自己当作垃圾一样的东西，别人却是如获至宝。海叔一愣，他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，神色这会儿也严肃起来。 他那手稿不会是被秦宇捡去了吧？ 艺术界的这种事最讲究证据，谁先发表你得拿出证据来。秦冉一没手稿，二没视频，而秦宇那里有可能存在着手稿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一年前拉小提琴的视频还在，这是最直接的证据。秦冉这边只有最近几天的视频，很容易被网上带节奏。魏大师一年前就知道秦宇的这首曲子，但那个时候他也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证据，只能稍微提一句。当时要真闹大，最后网络上的人还指不定说他硬摁着头让秦宇承认抄袭呢。现在网上舆论压力太大，更多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偏向弱者，跟现在的情况差不多。有一部分网民的三观很奇葩，俗称你弱你有理，随便一个营销号就能带动舆论走，指哪打哪。这方面魏大师也不敢小觑，事关秦冉的未来。他一边朝楼上走，一边低头给程俊打电话。至于秦冉那边，他那暴脾气魏大师不敢跟他提，害怕他直接提刀就去找秦宇了。毕竟这事儿几年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。一夜过去，魏大师那边没有动静，秦冉那边也没有动静。秦宇从床上爬起来，心思也越发的活络。他对秦冉那个人十分了解，这么长时间都不说话，说明他本身可能没有证据。秦宇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很快，他看着自己一晚上多了好几千条的微博评论，都是安慰他的，没有一个人觉得有可能是他抄的秦冉。涨了10万的粉丝，而且还在继续涨中。惊邪会要一个有抄袭历史的人吗？如果没了秦冉，他不就是排名第一了吗？秦宇打开微博编辑器，发出了一条微博，表示他是一年前在学校创作出的这个乐曲，学校里当初很多人都能证明这一点。为此他还圈了学校当初的几个跟班。那一段时间他确实在横川一中的艺术楼练习小提琴，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少。今天是开学报名第二天，不需要留在学校，秦宇还特地回到沈家，翻出了自己的行李，把那张小提琴的琴谱发出来，拍照发到了微博上。 这是我用了一个月才写出来的。 亭兰，秦闪还在房间内，窗帘没有拉开，他就坐在电脑面前，冷白的手指在键盘上跳跃，一行行代码跳出来。好半晌之后，他按了一下 Enter 键，跳动的代码转化成了一个 IP 地址，有些眼熟。秦闪眯了眯眼，不过他没有在意，只是戴上耳机跟长宁说了一句：解决了，你让巨鳄走吧。长宁那边应了一声， 行， 就挂断了电话，迅速联系巨鳄去了。秦闪也没有关电脑，只是拿着茶杯下楼。楼下程俊站在大厅里，似乎在跟谁打电话，看到他下来立马挂断了电话。 去吃饭。 他指了一下饭桌，然后坐到另一边，手上漫不经心地转着手机，神情有些莫名其妙的冷。他的目光几乎毫不掩饰。秦冉吃了一口饭，实在忍不住：有事求我？ 谁求？ 程俊看他一眼，话到一半中途拐弯，就是语气不像是个求人的样。 不是，大神，确实有事求你。听说你有个生日成长记录，借我看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